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今天早上在七点到九点的时候，已经代班的时候跟各位正在上班的朋友已经打过招呼了。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中午最熟悉的时段，一起来点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最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在今天五月十号周四的中午，最想告诉我什么，最想送出的祝福是什么，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接下来今天的这首开场曲，这是来自阿亮的点播，这个古典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听过它了。来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来自周杰伦霍元甲。 刚刚我背上我的去照料的，却奈何徒增虚名一个，成功了这谁是强者，谁在一头无力的饥渴。 欢迎公众平台上的佩瑶、水与火的缠绵，还有快乐一天。再来看看，欢迎飞舞雨、米娜、鹿，还有 Mr. 李、楠楠、戴真、鱼儿都来报道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一首歌，在今天中午啊，放松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你可能正在开车往外面走出去，那不要担心，把这样的歌送出去，一并的把祝福、把温暖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啦。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何正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今天早上其实在代班之前还要为了跟上这个郭鹏和静瑜的节奏啊，我还专门录了一段抖音小视频。说实话，哎呀，那是我第一次录，虽然看过很多，我现在正在尝试看怎么样把自己录的这段视频传在公众号上，如果待会儿成功的话也可以告诉各位，这样的话可以看一看我这个可能不太协调的状态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小快乐小惊喜就可以了。来，我们看看点播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小聪，要点播一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因为这首歌曾经陪伴他度过了一整年的学习生活。小聪呢留言说，那段时间因为复习可能每天都要凌晨两点以后才能够睡觉，为了不犯困就要捧着书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的背，可是到最后总会有熬不下去的时候，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那段时间每天都会听上一遍这样的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只有可以疯狂的投入，疯狂的奋斗，才可以在将来的时候坦然的对自己说上一句，我已经尽力了，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更让我确定什么叫爱。 没有回忆怎么起点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起点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 王峰刚刚留言说，开场的霍元甲是我每天的闹钟铃声。哇，那你岂不是每天早上都是活力满分？还有佩瑶也说了，说刚刚歌曲里面听到李宇春的声音好清澈啊，满满的都是青春的味道。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接着让我们从刚刚的热情洋溢的音乐当中稍稍的把思绪往回拉一点。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段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你，那年我一个人来到广州工作，除了上班就是在出租屋里面学习岗位资料。你那时候呢从贵阳写信给我，你说有一首歌特别的好听，让我也去买一盘磁带。那天晚上我记住了这首歌，这是来自 SHE 的魔力。那天之后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我都会想起在广州的那年夏天，有一封来自贵阳的信，就是来自你的，向我推荐这首歌，还有信里面满满的你的惦念。 就像你，一眨眼睛，把不如意都。 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母亲最感动你的一件事发给我们。5月11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5月11号，也就是明天周五中午12点，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下来母亲最让你难忘、最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情发给我。今天我还收到了佩瑶的留言，都放在明天。明天中午也欢迎你和母亲一起来锁定12点到1点，明天是主题母亲节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在公众平台上直接发给我们就好了。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点歌的朋友，是来自平台上的快乐一天，他点的很简单，一首最初的梦想，希望这首歌能够激励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首来自井柏然版本的一首男生的柔情版，我也希望能给你一点点不同的力量啦。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又轻快的步伐。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抖音的视频已经弄好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思萌，对，我要看一看在你们的手机上究竟我的名字有多少种写法啊。不过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思是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回复两个字思萌就可以看到我在昨天晚上录制的一段小视频啊。不管好不好吧，因为我觉得真正录制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网上看到那些特别厉害特别酷的，他们真的很就是背面在背后录制的非常的辛苦，能够体会到那样的技术流的很厉害啊。啊，希望这样的视频能够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好心情，在今天中午回复两个字思萌就可以了。平台上的似水流年还说，哎呀好像还挺帅的，快追上我了。哼，哎呀，赶紧把你的视频发给我，让我也看一看好吗？继续来看看平台上点歌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小陈的点播，温岚夏天的风特别的应景。小陈说，这会儿啊刚好要跟同事出来聚餐， 那今天早上聊天的时候呢，听说一位姐姐特别喜欢温岚，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我也想送她一份小惊喜。慧慧姐要把这首歌《夏天的风》送给你，因为以后的日子我们还要一起加油呢。谢谢你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对我的照顾。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是留给了平台上的天宇点播，来自五月天，非常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来听的歌曲。同时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今天听节目除了点歌之外还有福利哦，回复思谋两个字可以看到我录的一段小视频。说实话我录的时候很想把它录成那种很可爱的感觉，但是好像录起来很怎么说呢，说好听点就是萌吧，说不好听可能就是有点蠢。好了，只要你开心就好了，这首恋爱 ING 送给天宇， 陪你熬夜聊天聊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整片民族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BE HelloBE你是空气，但是好温顺，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me。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BE HelloBE HelloBE HelloBE

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12:38，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想看小视频的就回复我思萌两个字就可以了，想点歌的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字，然后写一段你现在最想分享的心情也可以。下面马上就要开始点歌环节。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 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有尽头。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天之有灿烂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Jason L，他点了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也是因为刚从美国回来，他说和对象隔着太平洋，思念实在是太苦了，所以今天依然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可能真的是经历过这样的爱情，经历过这样的距离之后，突然会明白四个字，就是思念成疾。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来自李宗盛在现场演绎的版本，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送给 Jason L 和你辛苦的恋情。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听，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仍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还行啊。 来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能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谢谢，但是我们不要跟李宗盛说拜拜，他的歌还有很多我们喜欢听的。刚刚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有人已经开始吃醋了，水与火的缠绵说，哎呀你偏心啊思萌，那天我点的时候就没有播放李宗盛的版本，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为你播放的应该是刘明湘的，是一位女生，而且是更年轻的声音，更年轻的经历。其实这样的歌漂洋过海，每一段阶段每个年龄可能都会经历，包括 Jason L 送完这首歌之后，他的爱人旁边的这位也说了，说我刚刚已经听到了，我很想再回赠他一首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一首歌的时间能不能装下你们想对二位说的话呢？我估计可能装不完。欢迎你在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最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最想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已经12:44了，还有一首两首大概两三首歌的时间，所以也欢迎各位赶紧来点。下面这首歌是很多人在北京的一个工作状态，这也是来自平台上，让我找一找他的名字哦，丘比特，他说要点播一首《水手》，希望能把这首歌送给像我一样忙碌着上班的所有人，每天都会期待今天的阳光，今天的活力，同时也会期待未来对于自己，对于将来生活的规划。来自郑智化，《水手》，要把这首歌送给丘比特，也要送给一并努力奋斗、努力上班的朋友们。 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捡起古罐，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如今的我生活就 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平台上我也看到了杨宝来报道了，包括普雅啊，普雅很意外的发了两个字是父亲。你是知道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会有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吗？同样在这段片花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就是关于父亲的，这是陈奕迅唱过的单车。黄伟文在2001年的时候写出这首歌曲交给陈奕迅来唱，那时候呢黄伟文心里面藏着一段很久都没有说出口的故事，关于他也关于他和父亲。黄伟文的父亲是一位很传统很严肃的男人，平时不苟言笑，对孩子也没有表达出太多的那种情感，父亲从来不说宝贝我爱你这类的话，因为觉得肉麻，觉得不好意思，索性呢就把这些话藏到了心里面。可是孩子揣摩父母心里的能力实在是有限，所以黄伟文小时候就会有误会，他一点都不觉得父亲爱他，因为在父亲口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类似的鼓励，类似的想念。直到有一次父亲骑着单车带着黄伟文到海边去玩，然后黄伟文就坐在单车的后座抱住父亲两只手，那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抱了自己的父亲，在那一刻他终于体会到了那种深沉不善言辞的父爱。不过也很遗憾了，因为那辆单车没多久就被卖掉了，父子之间那种唯一的这样的亲密接触的机会也再也没有了。就那唯一的一次拥抱让黄伟文一直记在心里面，所以他写下了这首歌，两个字单车，其实还有两个字藏在背后，就是父亲。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已 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车，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何止我只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何止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欢。 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再来念几条留言吧。 Iris 说，听了刚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眼睛也有一点点湿润，因为这是他生日的时候唱给我的歌，那如今他也已经离开我了。水与火的缠绵说，我自己没有漂洋过海的这样的经历，但是也是坐了3个小时的公交地铁去看他，的确很不容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这位朋友的点播，羽泉彩虹，最后一首歌了。也欢迎各位，如果你想要回听节目的话，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底部的功能栏直接点974，会有一个听广播的，或者是在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或者蜻蜓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中午12点是母亲节的主题，也欢迎各位可以和自己的妈妈一起来听听听节目当中温暖浪漫又感动的故事啦。明天同一时间我还在这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除夕，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主角